The sun when it starts to snow.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OK, 我们说只有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呢，才会怀念阳光的温暖啊，只有在身处低谷的时候呢，才会遥想过去的峥嵘啊。可能人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生物吧，只有当你身处困境的时候呢，才会想起平时的美好。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当你最开心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终会有一天带给你快乐的朋友、亲人或者是爱人都会离你而去呢？那影视剧热门的主题曲《制造机》，严艺丹对感情呢总会有着独特的见解，所以呢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云端失散》。了解到他《云端失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迷宫这个概念呢油然而生，爱的越深，失散的也就越痛越伤感。所以听听看来自严乐队带给我们这一首歌曲，叫做是《云端失散》。张秀清， 是山长城云卷 最完美也最极致的爱呢，我一边拥有着一边正在失去。本以为是一首很悲观的歌曲，但是呢仔细想想，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幸福已经足够确信了，那失去未尝不是一种圆满的结束啊，你说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金志文带给我们的《远走高飞》，一起展开一把吉他的音乐之旅啊。这样一首歌曲呢，曲风的明快跳跃，犹如清风袭面，歌词呢也是描述着仿佛能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每一个韵脚呢完美的配合发音，使听觉呢达到了更美好的一种效果。没错，在每一场旅行中呢，将自我回归自然，用心去好好的感受美好吧。来，有请金志文带给我们《远走高飞》。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 我都无所谓， 路边那朵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称慧啊。我们来继续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MAC 男团的一首纪念曲，叫做是 Mad Love。 那这也是多年来呢对音乐疯狂的热爱，对歌迷粉丝们的挚爱，对男团成员们狂热的友爱啊。那么这样一首歌曲呢，据上一次团队的作品呢已经沉淀了三年了，这一次呢由美国著名的创作团队精心为 MAC 创作啊，并由团员的池约翰呢监制。那曲风呢也是流行指标的电音，融入了很多的一些流行元素，比如说像 Deep House 等等等等。那 Made Love 的 MV 呢也是 MAC 男团与华语 MV 的赖伟康首度合作啊。那么此次在视觉的概念上呢可谓是量身定制，那这次导演呢也是运用了光影构架了整首 MV 的创意视觉了。那 MAC 男团的众成员们呢在画面中展现着男体的魅力，帅气又时尚，色彩穿插其中，每一帧的画面呢真的都是大饱眼福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来搜来看一看咯。但是呢这个时候没有画面，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闭上眼睛来一起脑补一下，来有请 MAC 带给我们 Made Love， 掌声请。 有时会幻想不让他在回忆里隐藏，时间太擅长伪装，只想要 Made Love， 这种试探的问号都在你的回忆里找到，想要 Made Love 彻底，像是你得到拒绝的可惜，没能够留住你却还在意。 All the things nothing only one 只有你。 Just walk on me back， Just walk on me back。 很帅气的一首歌，有没有呢？那帅气之后呢，我们将帅气进行到底吧。下面听到的是来自蔡徐坤的一首歌曲，叫的是 Pull Up。 那蔡徐坤的出道之后的首张个人 EP 一发布之后呢，那此次的 EP 的风格呢融合了 Future R&B 的元素啊。那这首 Pull Up 的歌曲当中呢，里面的情绪呢也是非常的复杂而且隐晦啊，让人反复的去聆听或者是说去探索，又适合各种心情的人来听啊。那愉悦的人呢听了之后呢大概会沉浸下来，那对悲伤的人呢却又似乎有点奇妙的一种抚慰感。所以呢 Pull Up 将一首歌曲呢把恋爱当中的精致细腻的情感呢藏进了慵懒的曲调当中，仔细一品呢，回忆当中有着茫然和无奈，也会有着眼前的释怀和感性。所以听听看吧，这样一首歌曲来自蔡徐坤 Pull Up。

想去你心底，像山和海相依，不远万里。想去你心底，像云和月相遇，不问归期。一封情书写给你，丢失在风里，不愿让你提。藏在记忆 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啊。我们说成都呢，有着一种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的生活气息的感觉啊，那让歌手赵雷呢特别喜欢这样的一座城市。成都呢，因此成为赵雷热爱的第二故乡了。那出于想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恋呢，赵雷创作了《成都》作为送给这座城市的情歌了。一个城市的名字命名的歌曲呢，不仅没有被淹没，而且格外的出众。那婉转的曲调呢，带给人一种不太一样的民谣体验。那种沧桑和无可替代的嗓音呢，让人彻底迷上了这首歌曲，抚慰太多跟他一样漂泊在外的都市人呐、啊，那也感动了成千上万人的心灵。所以我们再来听听看，来自赵雷的《成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舍得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没错，每个人呢都会有独自在晚上行走的时候，所以当一首歌表达跟你一样的情绪的时候呢，你当然就会被感动了，是吧？那从背井离乡到一个城市生活下来，我们有路过太多的平凡的大街小巷，遇见过太多匆匆忙忙的面孔，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个小酒馆，我们闭着眼睛都能够找得到啊。所以呢，一座城有打拼的辛酸迷茫，有夜深人静时候的孤独寂寞，也会有漂泊他乡事无所依的那种惆怅。所以呢，一首《成都》在这个初冬呢，听起来很安静，也很温暖，而且特别的走心。好了，今天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玉泉这个组合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是像少年一样奔跑。那这样一首歌呢也在告诉我们，不管道路如何坎坷，都阻挡不了充满勇气的人，前进的车轮呢既然已经发动了，就绝不会停下。你记住了吗？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致敬中国食品工业40年，全民支持你心中的工作。